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 是 Me Too 带来的勇敢爱，这首歌之前是蔡健雅演唱的呼吸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接下来为您送上范玮琪带来的我们的纪念日。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属于自己的纪念日，希望这首歌能够让您珍视生命当中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 我的心忽然有火了，总在见到你的那一刻，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悸动，

坚持到底。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。 蔡琴，爱断情伤。 夜那么长。 费翔，好好爱我。 好好爱我。 王菲，流年。 夏如相逢，终不能轻言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东来东往演唱的《海角七号》。 枯萎在

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，夜那么长，所以人们都梦得神魂飘荡，不会再有空光已在眼里旋转，你琥珀的心情比我的泪还冰凉，而再三思量，避开你又能怎样，想走却没有方向，迷乱在梦想的路上，夜那么长，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，守在门旁，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，夜那么长，所以人们都梦得深会再有空间听我的爱断情伤，听我的爱断情伤。 我的一份柔情，我的一片心意，我已奉献给了你。不要对我冷漠，不要不理睬我，怕你冷冷地待我。不求你的富贵，不求你的荣华，只愿你把我珍惜。给我一点关怀，给我一些安慰，我就能满足我心扉。情感的值不易，好好爱我，不要犹豫， 不要犹豫， 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，好好爱我， 好好爱我， 不想面离， 不想面离， 幸福人生求你的荣华，只愿你把我珍惜。给我一点关怀，给我一些安慰，我就能满足我心扉。好好爱我，好好珍惜这份情感的值不易。好好 可惜。 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为您预告一下，明早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方季韦演唱的《愿苍天变了心》。 如果让我遇见你，和你真的年轻。 蔡依林《日不落》。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。 陈奕迅《婚礼的祝福》。 我的晴天是你的喜天。 陈明真《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》。 我用自己的方式悄悄。 陈晓东，我愿意。 我愿你为你被放逐天际。 动力火车，背叛情歌。 当自背叛残念，自己心疼我却看不见。 费翔，读你。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 孟庭苇，往事。 沙河流，我愿待在你身旁。 姜育恒，跟往事干杯。 把那往事当作一场。 徐小凤，婚纱背后。 风沙中不影松松云海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经典的歌声当中有我们飞扬的青春，有我们难忘的记忆。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最后，再让我们来听一首王菲的经典歌曲流年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，用一种魔鬼的语言，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 缠的曲线。